庫布拉科夫證實，兩艘船分別由皮夫登尼港和切爾諾莫斯克港出發，其中皮夫登尼港是糧食外運協議下第三個開放的港口，開通運作之後將會推動烏克蘭每月的糧食總出口達到300萬噸。至於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駛離烏克蘭的四艘運糧船預計在星期一傍晚靠近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預料星期二經檢查之後放行。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预料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听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5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7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4跌8.2，阿里巴巴88.8跌4.1，盈富基金20.5毫6跌1.4，恒生中国企业69.78跌8.2。美团179.6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8仙8跌7.2，京东集团237.4跌8蚊，吉利汽车17.78跌6仙，小米集团11.78跌4.4，快手77.3跌2.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84，瑞士法郎8.192，澳元5.461，加元6.081，新西兰元4.913，欧元8.0006。每百元对港元5.8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升73点。港金报166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2美元，卖出177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农场道观景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土瓜湾码头围道有水管急收，去红磡方向近住上香道嘅中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九号码头方向、三号干线海泥村去尖沙咀。最后驾驶人士请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点，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点58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你听紧咩歌啊？ 条街热到咁，梗系全新暑假啦。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十二至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司机。疫情的肆虐呢，希望大家都齐心同埋小心咁样去抗疫。我哋正直系打緊一场疫战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快啲过返一啲正常生活，同埋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目を閉じたって消えない刻まれた雲機械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に 日本组合 Kuya is Stand 由 Kuya 作为队长带领住乐团出发，曾经主唱动漫主题歌曲包括《心灵判官》和《咒术回战》，今次全新的作品 A Shout of Triumph 就是来自创之界限片尾歌曲。今次 Kuya is Stand 继续挑战他们自己，带来一种冷酷全新体验。队长 Huya 亲自作曲填词编曲，将热血动漫故事延续去他的作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uya is Stand A Shout of Triumph。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8月8日星期一，骚动音乐啦！ 吓， 咁 咁啊，预告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咧，将会讲一类嘅音乐，都又系几阔嘅，即系都好多变化嘅一种音乐，叫 trap 嘅。 好劲啊！ 咁啊，由因为之前两个星期啦，都有讲到呢个 hip hop 啦，即系由呢个 old school 讲到呢个 new school。咁 new school 当中其中一个，我谂而家即系近年会比较多人留意嘅一种类型就系 trap 啦。 系，咁但系的确嘅 hip hop 里边，即系唔系净 hip hop， 好多音乐都系啦。其实佢里边非常之阔啦。咁我哋 尽量涉猎， 掂即系啦，抽少少出嚟讲下咁样啦，即系同埋讲啲我哋讲到同埋播到啦。 戴紧头盔咁样，成日都惊讲唔晒啊！即系因为咧，好惊会俾人 challenge， 就话，嘿，你又讲呢样又唔讲嗰样，讲啲你又唔讲啲。 你讲 hip hop 你唔讲东岸西岸， 系啦，因为真系实在好老实讲嘅，即系每个星期时间有限啦。咁我哋尽量将一啲叫做比较基本嘅认知带俾大家唔同嘅乐迷啦。 之后慢慢就再揾下啲唔同嘅人上嚟，再可以 分享下咯， 讲多啲咯。即系你揾啲，即我哋揾啲啲本地 hip hop 界嘅，真系再细讲关于啲 hip hop 嘅又得啊， 农夫咁样啦。 都得，你揾下天儿帮手。喂，我咧想咧咁嗰啲咧， 系咁啊，所以就会喺六点钟就听到呢一个嘅， 今日讲下 trap 嘅音乐啦。咁啊 ，Benson Monday Blues 今日都会有啲惊喜带俾大家嘅，都系同呢个 hip hop 圈即系非常之有关系嘅一啲作品咁样嘅。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六点前未讲呢啲咁深入嘅嘢，讲翻啲生活化啲嘅嘢先，因为。啲 weekend 咧，終於即係有心機出去行下走下，即係睇下個世界到底係有冇啲咩發生啊，有冇啲唔同咗啊？即係有時咧，你一個地區咧冇去一排咧，你會發現，哇！咦，點解啲鋪頭唔同咗咁多嘅？點解多咗咁多新嘢嘅？咁樣，我琴日有一個開心大發現，我可以形容為係開心大發現。 誒，對於你哋嗰個開心大發現， 開心嘅， 好多人已經知道咗嗰啲。 因為咧，可能我哋成日都係咁，可能而家講完出嚟嚇，啲人話兩年前已經有啦咁，但我係琴日先發現有啊。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個癖好，就係扭蛋啊。你中唔中意扭蛋？ 冇啦，而家 你唔扭蛋㗎，細個都冇嘅。 細個好少咯，細個就因為貴啦。 嗯。其实细个都唔算贵啦，五蚊十蚊啫嘛。不过对于小朋友嚟讲好贵嘅。 冇零，好似我以前最多一蚊卡都已经唔， 即已经觉得好， 因为我冇乜零用钱买零食噶喺学校。小学嘅时候，因为小学就留得最多嘅啲同学。 系。 咁但系嗰阵时我自己带面包翻学校食嘅，咁、所以我系冇所谓零用 钱 去小食部。所以我以前小食部啲嘢食我点样食咧？就系执啲同学食剩嗰啲。 你唔好咁誇張啦， 係啊， 太誇張啦，信唔到啊呢啲。唔係因為我細個咧，其實嗱，好老實講，我都唔係成日扭蛋嘅，但係我記得細個每年生日咧，都會媽咪都會即係俾一個少少錢我，咁俾我自己揀一部自己中意嘅扭蛋機去扭啦，咁樣即係叫做由細個開始有一個概念就係、是、啊，你有一個咁樣嘅少少地嘅一個 budget 咧，去揀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啦。咁講嗰陣時係講緊真係小學嗰啲年紀啦，咁樣咁所以我其實每年都好期待自己嘅生日可以扭蛋咁樣樣啦。咁嗰陣時好中意扭嗰啲高達啊、成啊嗰啲公仔噶嘛。即係而家就我發現扭蛋出嘅花款越嚟越多。即係以前就係一啲公仔嘅類型會比較多啦，而家係好奇怪嘅，乜都有嘅，即係會唔係淨係得公仔嘅，佢哋嗰啲好實用嘅嘢又會有。 啲鎖匙扣咯，好多都係嘛。 而家都唔止添啊！而家直頭係文具系列又會有啦，跟住嗰啲昆蟲咧， 我有見過啊， 有 隻貓啊， 係啦係啦， 烏原子咯、啊，幾年前 係即係有好多款式嘅。咁啊，但係咧，去到琴日，我發現原來呢個扭蛋咧又再有啲唔同啲嘅嘢。你可唔可以话好唔同？其实以前都有，但系咧嗰个形式唔同啲咁啊。因为事关我琴日去行呢个中环街市啦，唔知点解而家中环街市好多扭蛋机，咁佢好开心啦，去睇嗰啲扭蛋机咁样，然后睇下哇，而家有冇嗰啲鬼灭之刃啊、海贼王啊呢啲咁样啦。跟住然后行到一个部分咧，见到一个好有趣嘅就系、是、以前咧咪好兴扭嗰啲 yes 卡嗰啲噶嘛，佢而家有一样嘢咧都系扭，但系唔系一张卡咁细张，佢都系扭一块 嘢出嚟，但係 A4 folder 唔大，係啦，佢就係一啲類似都係唔同嘅動畫或者唔同嘅卡通，咁但係一扭出嚟咧，嗰張就係一張可能係嗰啲嗰個卡通主題嘅一啲透明 folder， 嗯，我 folder 嚟嘅 folder 定係一啲透明俾你愛嚟墊台嘅一啲卡咁樣樣啦， 紙張類嘅， 好大張扭出嚟，我見到就係我行過經過見到有個女仔喺度扭緊，我就係好奇啊。點解佢嗰個冇個蓋打開嘅咧？佢 即係唔 係 一隻蛋啦、 啊？已經點解唔係一隻蛋嘅咧？咁我企喺度望下佢點樣扭啦，跟住扭出嚟成塊紙，好似咧人哋攞張 shirt 咁樣啊，掹張 shirt 出嚟咁樣，成張嘢掹咗出嚟，跟住我好奇走埋去睇下，發現原來而家扭蛋都唔係淨係蛋，唔係真係一隻蛋先係扭到出嚟， 而家扭紙。扭 紙機咁樣，跟住好似開心大發現咁，可能對於一啲小朋友嚟講，可能好勾啊呢件事。 即係可能佢一開始扭，其實已經唔係蛋啦，係嘛？ 佢一開始就嚇、我三年前可能都已經扭，但係我而家先見到咯。同埋而家原來啲扭蛋好貴咯， 幾錢？20蚊啊，識唔識？ 呢個係平噶啦， 喺20蚊係平噶啦， 平噶啦。 我停留咗喺5蚊係平，20蚊係貴嘅階段添。 而家已經係進化到20蚊係平。50蚊好似系 50蚊啊， 50蚊 扭只 figure 系差不多平均一部机我都见50蚊，好贵啊！而家 系咪区域问题啊？同埋 我觉得 同佢扭出嗰啲系咪大旧啲？ 扭啲嘢 系我哋 系咯，细个童年啲咯。 我哋细个一个拳头左右咁大嘅蛋咁样嘅啫嘛， 即系话可能扭出嚟嗰粒嘢好似擦胶咁样嘅啫嘛，又冇上色又冇成，但系而家即系整出嚟嗰啲嘢好精致嘅，即系成个嗰啲叫做一啲雕像咁样嘅figure 咁样，咁啊，所以嗰个价钱就偏贵，我就冇，我净系得个睇字咯。 我以前扭过。一段好，其实唔系好短，唔可以用一段时间嚟形容啊，以次数嚟形容啊。我真系扭过几次啫，嗰阵时系扭宠物小精灵嗰啲 figure， 因为好兴噶嘛。 系。 咁但系 而家都有啊，其实。 咁但系嗰阵时冇再扭落去，第一即系价钱真系唔平啦。嗰阵时应该去到中学。真係有翻零用錢啦，因為你要出去食 lunch 咧，咁你一人有當有20蚊咁啦，我食一個7蚊嘅杯麵咧，我就13蚊剩。 哇！你一日扭一隻蛋都得我嗰陣時， 儲住喺度咯，但係等你留翻嚟打完波，你飲汽水一係錢啊嘛，即係你當一日有唔計交通啦，淨係計食飯。其實係冇零用嘅所謂啦，咁咪有20蚊一日咁咯，咁或者食學校 canteen 嗰啲頹飯10蚊，咁你哇每日有10蚊剩啦， 平噶嗰陣時， 係啊10蚊一個飯盒嘅咋， 因為我嗰陣時冇，我嗰陣時係跟一個月咁樣訂咧，所以我變相就冇得好似你咁樣儲錢， 係因為10蚊係喺學校食第一個價錢，出去食杯麵就再平啲啦。咁有試過扭一啲同學就鍾意囉，久唔久又扭下啲卡啊成啊，又扭下啲即係扭蛋啊，真係。咁我嗰陣時個感覺就係因為佢通常一部扭蛋機佢就以幾多蛋嘛，呢一蛋有5隻咁樣。咁首先都係你要機率啦，你最鍾意嗰隻永遠都唔會出嚟嘅。唔知點解㗎，識讀心㗎呢一啲嘅扭蛋機，同你而家玩手機遊戲抽蛋係同一個概念嚟嘅。你永遠想要嗰啲呢永遠都唔會出嚟。 都唔同埋以前有一個成就解鎖噶嘛，喺同學之間，你有冇試過就係同啲同學鬥咧，抽同一個系列嘅公仔啦，鬥邊一個重複得最少嗰個就係最叻啊！ 我哋重複得最多嘅叫勁啊！ 我試過一隻都冇重複咧，就儲齊咗一套。 哇， 系啦， 好难噶， 系啦，咁但系真系极少数，唔知点解嗰次咁好运啦。后屘咧，我发现咧，行下街，行嗰啲玩具铺咧，我会发现原来你直接喺嗰啲铺头度买一套咧，系平过你逐只去扭，然后重复嘅。 系啊，即系有呢样嘢咯。咁你就会知道有重复嘅风险啦。第二就 系 你好少净系扭。一隻咧係唔好睇嘅， 係一定係要成排 嘅。係啦，你多幾隻咁樣擺出嚟咧，甚至乎有啲設計，其實佢係可能呢一個系列有5隻，你齊曬咧，其實佢可以冚埋一齊嘅，即係佢個底板啲，即係你知扭蛋有啲嗰啲叫小模型，佢個底板咁啲底板可以砌埋一齊咧，個場景就成為一體啦咁樣。咁樣你要有曬成 set 咧先至好睇嘅，你淨係一個咧就唔好睇喎。咁但係你要點樣抽到成 set 就係好難噶嘛。 係啊。 咁所以你就覺得呢件事有啲戇居嘅。 係。 咁所以就后面冇乜点样再抽啦，同埋再加上开始我自己鍾意嗰啲动画啦，叫做 都冇出呢啲嘢， 或者佢出嘅时候佢唔係真係一隻小型嘅公仔啦，佢通常会撚开一个文具嘅，即係譬如之前我见过都係近年嘅Hunter， 啊、全職獵人有出啦。咁佢就係、是、唔知小江咧，咁、就好有個支魚竿咪釣魚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咧個支魚竿唔知點樣設計之後就可以攞嚟唔知勾住啲萬字夾咁樣。 哦，係係係。 咁即係佢多咗一個桌上型功能。咁、啊、我哋因為可能特別我唔係一啲。office 有一個指定位置嘅人啦，因為做嘢走嚟走去啊， 少用到呢啲咁樣嘅物件， 所以呢啲咁樣嘅桌上型嘅扭蛋咧就吸引唔到我啦。即係我扭咗翻嚟，如果我好似當平時 figure 擺，其實佢又唔係好夾。呢啲係好啱你 office 台頭咧擺一隻耳隻喺度咧， 係啊係啊， 就 fit 嘅。咁所以令到我個動機唔大咯。 我以前咧都會係喜歡扭呢一啲，好覺得最初期啊嚇、有呢啲嘢，覺得係好正哇！即係有個藉口可以同阿媽講我扭嚟翻屋企擺係有用㗎，即係我可以當文具咁用。後尾翻去咧擺下，發現其實根本都唔會用，同埋啲嘢咧啲功能性係好麻麻地，其實都係有堅明，所以後尾冇扭啊。反而你細個有冇扭過 Yes 卡呢樣嘢？ 有，以前係唔多咯，因為我嗰陣時冇乜對某啲明星覺得好有。 我唔係為咗啲明星嗰陣時扭，我係為咗後面咧，張 Yes 卡後面以前咧會有嗰啲入嗰啲歌曲嗰啲零星咧，係、 哦、 會打咧3113344咁樣咧，你打入去噶嘛？以前好多年輕嘅聽眾應該係唔知呢樣嘢啦。以前係要用手機撳個 ringtone 入去咧，跟住然後你就可以撳到20秒即係只歌個 chorus 出嚟，仲要係 midi 嘅喎咁樣。咁嗰陣時我係為咗。撳呢啲零星好好玩，同埋撳完又可以 share 俾啲同學咧，我特登去扭，但係後屘發現原來係幾唔抵嘅，因為扭極咧都唔出嗰啲有 ringtone 嗰啲，好難先會出到嗰啲 ringtone， 跟住你直接去商場嗰啲買咧，可能仲平啲。 同埋而家多咗一種。形式你頭先你提過咧，你可以成 set 去買， 係。 咁咧就變相咧，呢個係兩種追求嚟嘅。你真係去扭蛋啊、扭卡啊各樣嘢啦，或者你買嗰啲，即係我哋而家好想我特別我啦，好想玩翻嗰啲集換式紙牌遊戲咧。 啊！ 其中一個樂趣咧就係嗰種抽啊嘅感覺， 係。 你係要。即係入錢落去買完或者扭完出嚟，你要打開個，究竟我中唔中咧？呢種係一種喜悅嚟嘅。咁呢個係一個追求過程嘅一個行為。 係。 但 係 咧，當你追求個過程，你有機會開心， 有 機 會 唔 開 心。而通常唔開心嘅機會居多，因為你永遠都抽唔到嘛。 係啊。 咁所以呢一個係叫做危中帶機嘅一種樂趣。咁另一種樂趣咧，就係追求結果嘅直接。咁你就可以直接去買曬成套翻嚟， 成套總有曬。 係啦，成套嘅扭蛋啊，或者嗰啲卡都係噶，即係嗰啲啲 friend 都話係你，如果你唔想咁高風險，你直接買你想要嗰張卡咪得咯。但我成日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咁，你冇咗嗰個 樂趣 個抽嘅樂趣。 我明啊， 所以就會永遠 stuck 喺度，就兩樣都唔做啦。係、哦、啊，買。 我係分時段嘅，我有時係一次個成套，好想要呢個成套要成。如果唔係嘅話，純粹為咗個人就逐張咁樣扭。 咁你今日就扭咗嗰個？ 冇啊，我冇扭啊，太貴啦而家啲扭蛋。以前10蚊8蚊咁樣覺得 OK， 而家扭個蛋要50蚊，我覺得好難接受，扭翻嚟食飯好過。 50蚊啊，大佬！ 50蚊啊，真係 真係減掉， 完全反映咗通脹。 我觉得扭蛋呢回事咧，系嗰啲铺头都似系播呢啲音乐啊！细个嘅时候同同学一齐去扭蛋嘅回忆啊！ 续手，遇着一杯奶盖，而抗衡瞬间袭来， 你发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移走，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有。 他们是非常青春的本地女团，叫 Lollipop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三分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0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3807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话，确诊人士包括明爱医院行政总监屈铭新，他上星期四最后一日翻工，没有接触病人。医管局情报多7宗新冠患者死亡个案，年龄由66至88岁。402间学校情报692宗阳性个案，另外有255间学校过去7日有超过2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其中11间学校个别班别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新增8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政府下午5点起将马鞍山锦泰苑锦卫阁列作受限区域，相关人士今晚11点之前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上午大约8点完成行动。根据强检公告，任何在今个月2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锦泰苑锦卫阁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亦都需要在后日或者之前接受强检。政府宣布今个星期五起，海外同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7日酒店检疫期缩短为3日，随后4日进行医学监察。入境人士抵港当日是第0日完成三晚酒店检疫之后的朝早，如果已经取得核酸和快测阴性结果，可以陆续获安排离开酒店，之后可以回家或者在一般酒店医学监察4日，直至第7日的朝早9点。受检人士之后需要继续自我监察到第10日的朝早9点，等待核酸和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结果。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外出，但不可以进入食肆等有疫苗通行证主动审查的表列处所，亦都不可以进入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以及指定医务处所，而且不可以参与除口罩的活动。有关人士在每日快速检测阴性之后，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进入商场、百货公司和街市等。屋宇署今日推出窗安无视流动应用程式，方便楼宇的业主搜寻和委任合资格人士，及早遵办房屋署及早遵办屋宇署发出的强制验窗通知，确保楼宇安全。窗安无视的主要功能是包括便利业主按地区、合资格人士受欢迎程度等要求搜寻资料，设有聊天室，给业主和合资格人士洽谈验窗服务，以及提供有关验窗费用的资料作参考用途。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但系咧车龙仲未消散晒，而家排到去农场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

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头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架重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寄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学清洗左右，烦恼各自上手，合定格否要。 云浩英的派台作品到了哪里就对吧。不过对于未来长大幻想都是小学阶段比较多，当我升到中学之后就开始比较混乐一点，还有不太知道自己第时想做些什么。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争过争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Thanks.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要等佢个 beat 到先开始啊！要，依佢唔到个 beat 就算啦。咁我哋啊，音乐桑拿嘅音乐主题所讲嘅类型咧，就系叫做 trap 嘅。咁啊，嗰种质地好似而家你听呢、這个，应该到啦嘛。系啦，大家都会呢啲嘅 beat 咧，有机会都喺唔同嘅地方会听到，不断演变啦。咁 边啲地方会听到？ 即系唔同嘅例如可能货车啊，咁、其实你电影嗰啲咧，你譬如 都有噶，即系赛车嗰啲 Fast and Furious 嗰啲，咪好系呢啲咯，咁样。 Yes, yes。 系啦，咁今日讲 trap 呢类音乐咧，咁其实佢都历史悠久，同埋佢嘅呢一个字，其实佢可以同时代表紧两个范畴嘅嘢。第一个范畴咧就系讲紧真系 hip hop 嗰一面嘅 trap。 OK。 另一边咧，其实喺电子音乐世界 EDM 咧都会有一种叫 trap，、 okay。 或者有啲人想清晰啲去讲，就会叫嗰啲直接叫 EDM trap。 OK， 陷阱音乐。 有啲人叫陷阱音乐啦，咁但系我就觉得都呢个纯粹意译，但系又唔知啊怪怪地啦，噏出嚟咁啦。咁啊，即系去到讲呢个 trap 音乐，我哋上两个星期讲完即系 hip hop 嘅少少啦，咁。咁亦都有一啲以前舊底啲嘅節奏元祖啲 old school， 就係嗰隻 boom bap 嗰啲啊嘛。係 啦 係 啦，即係蓬測蓬蓬測嗰啲。 係，咁而家呢即係 trap 呢一樣嘢呢，就係、是、會其實現代嘅 R&B 啦，或者你流行曲啦，係啦，電子音樂啦， hip hop 呢啲呢，你都會留住呢一個 trap 嘅血啦。你會有嗰陣除喺度啦，啲主流嘅作品都會有啦。 因為同嗰個 beat 啊，嗰個鼓係好有關係嘛。 係啦，即係呢一個 trap， 首先可以講呢，就係呢個字本身點樣解。因為呢個字呢係90年代中期啦，就真係開始出現 trap 呢一個字喺一啲 hip hop 嘅作品裏面開始會多啦。例如有一個 Goody Mob 嘅一個 artist 啦，佢有首歌 Thought Process， 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嚟。咁因為呢呢、這、一個 trap 嘅音樂咧，你可以理解係喺美國嘅南邊，即係亞特蘭大市啊，或者曼菲斯啊，即係嗰邊嗰啲 area 咧，嗰邊開始嘅。 Okay。 因為即係嗰邊喺90年代，佢哋喺自己嘅 hip hop 裏邊都想揾一啲屬於 自己嘅風格， 因為永遠都係我哋以前一路講，特別美國嘅音樂講嗰啲咩 house 啊，嗰啲都係啦 ，dance music， 大家都喺 都會有一個地區噶嘛， 大家都好想揾一個我哋呢個地方先有嘅，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啦，香港而家大家做， Pop， 大家係啊做自己音樂都話想做一啲我哋好屬於我哋嘅音樂咁。除咗係純粹個地域上我呢度開始做之外，有冇啲聲音或者一啲 pattern 或者一啲文化歌詞，總之裏邊有一啲嘅元素係我哋先至獨有嘅咧咁。咁啊，呢一個 trap 呢一個字咧，其實喺嗰陣時 在特別美國南邊一個、即係亞特蘭大市呢個地方咧，係一個 slang 嚟，一個俚語嚟。 O、okay. K， 其實佢係喺嗰段時間咧係指緊一啲真係毒品交易嘅地方。咁、然後亦都佢裏邊叫做包含咗經濟文化嘅意思，因為講大家都知道毒品係唔好嘅嘢啦。咁但係嗰陣時黑人嘅社區會有嘅時候咧，咁如果你一掂咧，一係咧你嗰個人嘅狀態就會 trap 住咗喺裏邊啦。 哦， 再唔係咧，一係你俾人拉咗咧，你坐監又係你嘅人生 trap 咗喺一個咁 嗰個漩渦當中啦。 係啦，咁總之係一件其實一定係唔好嘅嘢。咁、所以變相佢哋會用呢個字放喺佢哋一啲 rap 嘅或者即係唱嘅歌詞裏面、 當中。 係啦，咁代表咗呢一樣嘢去開始，咁所以 trap 呢個字是这样解的。 但当时都很有趣的，因为呢我去看回呢，即是刚才你讲啦，就是其实九十年代中开始就已经有这样音乐啦。但很有趣的是呢，很多一些 hip hop 的 artist 呢，他们会自称啊，是自称啊，自己是创造 trap 的一个人这样。但是讲的可能是例如可能 Gucci Mane 啊 ,TI 这一类型的音乐人，他们已经是讲千禧年代。 千禧年的啦。 系啊，因为好有趣嘅呢件事。 系啊，因为你可以理解嘅，即系呢个字 trap 呢个字出现喺 hip hop 里边嘅 lyrics 里边咧，九十年代中期。咁但系嗰阵时未有一种叫 trap music 嘅，只不过系我哋有佢哋有提呢个字啦。你去到佢真系叫做成熟啦，成为一个流派，叫做 hip hop 里边一个 trap 嘅分支啦。就真系去到其实真系2000年 千禧啦， 千禧嘅时候，咁特别你头先有提过一个名。 Gucci Mane 啦，跟住另外仲有 T.I. 啦，跟住 Young Jeezy 啦，呢三個嘅 rapper 嘅作品嗰時都係講緊即係 trap music 嘅叫做三巨頭咁樣樣，即係佢哋做嘅歌，其實嗰啲背後仲有 producer 啦，嗰啲就真係好成熟地會稱為 trap music 啦， 係，亦都開始定即係有一個風格好衍生嘅出嚟，太大家聽到呢一個嘅鼓機嘅聲啊，或者呢一個 beat 啊，就會開始認到哦呢種就叫做 trap 啦， 係啦，佢哋用上嘅鼓機亦都係我哋過去一段時間成日都會提。这个真的很革命性的一个 TR808， 没错 ，dance music 用到 ，hip hop 同样会用到。咁咧，我今日抽咗嗰啲声咧，其实你可以听到一啲所谓即系 trap beat， 一个比较 typical 少少啦，你会听到嘅系点样样嘅声嚟嘅。嗱，你听落去咧，你咪觉得好似有一种即系。drag住你咁啦，咁其實咧佢哋係喺呢一個嘅 trap beat 裏邊咧，其實佢玩咗咧一啲叫做節奏上嘅 pattern。 係係係。 咁首先咧，你聽嗰個 high hat 先 ，high hat 即係你聽住嗰啲，你跟住佢數咧，你就可以數到個速度噶啦。你聽住呢個好有趣，我都係睇片跟住喺度數，你淨係數個 high hat 啫，我一係數嚟， 即 係啊，一嚟就數係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咁係快啲㗎嘛。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係啦，咁但係呢一般聽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就咁聽，你唔專注喺個 high hat 度呢，你會覺得隻歌好似有少少比較慢啲嘅感覺。 OK。 咁呢一個就因為佢有啲叫 snare 啦，即通常你早頭先有 high hat 啦，跟住有 kick， 即係通常你聽歌大鼓啦 ,kick 嗰下啦。snare 就係個咔嗰下。嗰下。 個叉叉。個叉叉。 個軍鼓 snare 啦。咁呢佢嘅設計呢就話呢一種嘅音樂咧，佢哋將嗰個 snare 嗰個音咧放咗喺第三拍嗰度。咁咧，咁因為 snare 個聲咧係會令到你 聽落去 會 draw 到你 attention。咁所以變相其實頭先雖然個 high hat 好密啦，但你聽個 pattern 嘅時候，你反而係會跟咗 snare 嗰個節奏。咁所以隻歌會好似好慢。嗱，而家你再聽同一個節奏，你淨係數嗰個 snare 咧，你就會發現其實隻歌咦又可以好慢咁樣樣噶咯。 嚟。 嚟啦！ 我哋又聽下個節奏，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三四，四二三。你聽唔到個嚓嗰個聲啊？ 明白，因為即係可能喺嗰個聲音上，你喺佢唔同嘅部分去做專注嘅話咧，你就會帶咗一個唔同嘅錯覺俾自己啦。 咁所以就係話咧，雖然呢一隻歌咧頭先可以定嗰個叫 BPM 嘅速度咧，其實有陣時可能佢飆出嚟，我當可能係140。咁但係咧，佢同時亦都會有講就係、是、嗰、那個 beat 個底咧，一種叫 half time， 其實可能70嘅感覺。咁咧，咁點解有呢一種嘅存在？頭先會有嗰種拉扯之外咧，就係變相只歌中間有好多空間俾啲 rapper 佢可以去 rap 啊。咁你如果咧，你幻想頭先個 beat 佢係即係平時嗰啲 four on the floor 嗰啲，砰啪砰啪砰啪，同埋。 即咁你因为嗰个 snare 好密啊嘛， 嗯嗯， 你听个 snare 头先嗰下声咧，好 catch 到你嘅 嗰个注意力。 咁如果咧佢拆走一啲，佢净系去到头先三嗰下先落，咁变相只歌咪个音乐好似多啲空间俾佢哋去 rap 咯。咁， 嗯， 所以呢个就系佢哋喺音乐上面嗰个设计，去令到会出现咗呢个好 typical 嘅 trap beat。 所以其实 trap 呢样嘢本身系一个好结构性嘅问题， 可以系咁样理解噶，都几即系几结构。 即系从技术上去讲，我哋就会听到呢一个系 trap music 入边一个好特色嘅一个节奏啦。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 trap 头先讲，即系二千年，即系千禧。年嘅时候先至叫做多，即叫成熟啦。咁但系咧，佢都唔系话完全冇迹可寻，即系唔系话冇祖先嘅。 嗯， 因为咧，如果你讲有啲人会 argue 嘅，即系 trap 咧，其实话哦，即系好元祖级嘅， 系 一啲嘅音乐单位啊 ，rap 嘅团体咧，有一个一定会提到嘅，就系 Three Six Mafia 啦。咁 Three Six Mafia 咧，其实佢哋系喺曼菲斯嗰边嘅一班一个 hip hop 团体，1991年成立啦。咁其实咧，佢哋嗰边咧都未，佢哋未必会 name 自己做 trap 嘅一路，只不过我哋而家听翻去，哦，原来嗰阵时佢哋啲歌已经有呢一种嘅影子啦。 嗯， 咁因为头先讲嗰个 trap 呢个字系亚特兰大，即、就、系、是、另一个城市佢哋嘅 slang。咁喺曼菲斯嗰边咧，佢哋嗰阵时可能一开始唔系佢哋开始 start 呢个字。咁所以佢哋嗰个音乐可能有嗰个质地，但系喺语言上 language 上面歌词上未必出现 trap 住。咁喺曼菲斯嗰边，即系头先讲个 Three Six Mafia 咧，佢哋嗰阵时 就经常用到。 系啦，即系佢哋个音乐其实同而家你听 trap 一个，但系基本上我觉得系即系 差唔多 嘅，大分别嘅。 O、okay、K， 但喺嗰边佢哋个 term 咧，嗰阵时即系90年代啊，佢哋叫做 crunk 嘅。 crunk 就系 crazy 加 drunk 加埋一齐，就讲嗰种音乐有一种咁嘅感觉，会令到你听到好 crazy 或者好能醉醉地，或者系一种咁嘅状态去听。 所以前身就其实唔叫 trap 嘅， 啲人会话 crunk 其实系 trap 嘅叫做前祖先或者前辈咯。 明白。 咁当然喺新奥尔良亦都有一种叫 bounce， 亦都话系即系 trap 嘅祖先，即系叫前辈咁啦。 嗯。 咁啲嘢你知左沟右沟噶啦。 基本上喺唔同嘅流派，即系聚聚埋埋， 都有啲影子， 跟住就会成为一个好主流嘅文化。 咁所以我咧抽咗段，因为咧老实讲啊。hip hop 特別可能佢哋講 trap， 頭先講個背景，你會知道佢哋嗰啲生活咧，嗰啲歌詞咧，基本上咧係好難咧完整播到一首歌我哋播到嘅。 係，因為本身 trap 嘅音樂唔係太 radio friendly 嘅。 係啦，咁但係我都揀咗一段咧，你可以聽下，就係 Three Six Mafia 佢哋喺即係97年嘅時候，佢哋嗰陣時仲未叫做咩啦，都叫 crunk 啦，可能叫做咁，一首叫 Tear the Club Up。咁你會聽到留意個音樂底咧，你就會感覺到其實同頭先聽 trap。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好大分別，你聽下。 呢、這個同即係而家我認知嘅 trap 都仲有少少唔同啲，我覺得，因為即係你頭先嗰一種比較可能係再前身，仲有少少 hip hop 嗰一陣脆喺入邊嘅。 係啊，同埋你聽到好明顯，佢嗰啲第三下咧，嗰、那個 snare 咧係好搶耳嘅。 嗯， 咁所以佢咁搶耳，咪令到你隻歌好似好有少少即係叫慢啲節奏咁樣樣咯。係啦，咁呢個就係其實90年代喺曼菲斯嗰邊咧，即係佢哋 crunk 咧都嗰邊已經係一種咁樣樣。所以咪话点解好似系一个前辈咁样样，就其实好似噶啦，已经。你话要再细分，我谂真系一啲好熟悉做 produce 嘅朋友，可能 先可以讲啦。甚至乎有时唔系嘅，有时做音乐嗰集都未必会正真系。 甚至乎系文化层面咯， 系文化层面。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即 crunk 同埋呢个 trap 嘅关系。咁 trap 依家头先一路讲啦，去到千禧年代头其实先要开始成熟啦，都系停留喺即个 hip hop 界里边啦。咁同埋提到 trap 咧，其实会有一个。樂理上嘅嘢咧，通常都會 mention 到嘅，就係、是、個三連音啊、 oh.，triplet 啊。 點樣係有三連音喺呢個嘅 trap 嘅音樂？ 首先就係你聽嗰啲 high hat 嗰啲， 係啊， 佢哋嗰個設計可能會係三連音，即係佢會可能會好密集啦。 OK OK， 即係 trap 其中一樣，你聽嗰啲 high hat 咧，其實都係幾 signature 嘅一啲聲嚟嘅。 嗯嗯， 係啦，咁佢可能會三連音咁樣。 我完全扮唔到 咧。我完全，所以我完全摇晒头，完全听唔明啊。 系啦，同埋就系佢哋 rap 嘅时候咧，唔再似系 old school 听嘅嗰种 rap。佢哋连 rap 嘅时候嗰个节奏咧，都系三即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咁啊，拣咗一个例子，你可以听下，你就会感受到嗰个所谓点样，即系用一个 triplet 嘅方法。 有例子听嘅， 有听嘅， 嚟嚟嚟。 Grinding in compliments, pool in the backyard that look like Metropolis. I think I'm selling a million for sweet man. I guess I'm an optimist. Born in Toronto. Oh, 嗱，呢一个就系我好。覺得好熟悉，佢比較近代啲 嘅 音樂。 呢只2015年噶啦，已經係。咁咧，你要聽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係啦，連佢 rap 嗰個部分，嗰個 rapper 都係會咁樣去寫嘅。 係啦，咁即係頭先呢一首就係 Migos， 佢2015年叫做 Versace 啦，咁啊揾 Drake 去 rap 嘅一個 remix 版本啦。咁你聽到佢設計嘅時候喺嗰個音樂底咧，佢會用嗰啲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呢種就係佢哋 rap 嘅嗰個可能 phrasing 或者個。节奏咁，咁就会放咗喺呢一个即系 trap 嘅音乐里边。咁所以呢个即系三连音啦 ，triplet 呢一样嘢咧，就会变相喺听 trap 音乐嘅时候，可能你会有时都会听到，或者佢系佢其中一个里边会用到嘅 concept 咁。 系 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 hip hop 一路讲嘅 trap 咧，就系咁样样 嘅。系我哋听到头先即系所讲，就系一啲比较叫做喺个技术上或者乐理上，即系一啲 trap 嘅音乐嘅一啲特别。咁啊，至於歌詞上，我諗即係唔同年代 trap 嗰個嘅一個歌詞咧，都會比較係叫做喺 hip hop 入邊，我覺得嗰個攻擊性係強啲嘅，即係佢啲詞係鋒利少少嘅，會形容為。咁所以當時我有時去聽一啲 trap 嘅音樂，都會覺得哇，可以原來 hip hop 係可以寫到咁樣㗎。 咁但係另一樣頭先會提到，即係 trap 會去到 EDM 嘅世界，甚至乎你而家聽韓國嘅 K-pop 佢都會叫 EDM trap。咁即係因為去到2012年嘅時候，那個電子音樂世界嗰陣時好流行，特別喺美國咧就係呢個 dubstep 啦，但 dubstep 就比較即係兇猛啲嘅 heavy 啲嘅，咁但係未必人人啱啦。咁所以大家亦都會想，即係我除咗聽 dubstep， 仲有咩電子音樂聽咧？咁嗰陣時嘅2012年、2013年咧就係 EDM trap 開始冒起嘅時候啦，因為電子音樂或者叫 EDM 跳舞音樂啦，同 hip hop 都有一個共通點，其實佢哋都係會喺 club 裏面你會聽到啲 DJ 打碟啦。你會跟住去跳舞啊，會喐啊嘅一種音樂嚟嘅。咁所以呢樣嘢有共同嘅特質啦，亦都嗰啲 DJ 開始會，咦咁可唔可以將即係 hip hop trap 嗰啲 beat， 跟住用一種可能比較 EDM 嘅方式去結構，即係會變相會有 build up 啦，會有啲所謂嘅 drop 啦，咁呢就好典型 EDM 嘅一個 structure 嘛。咁所以2012年就開始有一扎嘅DJ producer 咧開始去做融合咗，而令到有陣時而家講 trap 咧，你甚至乎會 search 到可能其實佢完全電子音樂，唔係 rap 嚟嘅。因为佢由嗰阵时开始咁样开始发展落嚟， 所以一啲净系 beat 嘅 trap 音乐都系有嘅， 有噶系啊。咁所以今日拣最尾呢一只咧，就系真系去到叫 EDM trap 呢首歌咧，2013年红到癫嘅。咁呢位 producer 亦都系好早期会做 EDM trap 叫 Bo 啊。咁呢一首歌，你听第一个头几个音，你已经知道你一定听过。呢个就系嗰阵时嘅 Harlem Shake 啦。咁佢就真系。即係叫 EDM trap 多啲啦，將 trap 嘅嗰種嘅節奏，你試下將你頭先聽過嗰啲數嘅方法啊等等啊，你再聽呢一首歌感受下，你就會知啦。 歌就是不断重复紧呢一个好抢耳嘅。 我记得当年呢个 YouTube 界咧，呢一首歌系俾人用咗好多次。 系啊，跳舞咁样。咁当然咧，后期如果慢慢演变，其实都2013年嗰阵时开始好多。咁另外一位好重要嘅一首歌啦，好红嘅咧就系、是、DJ Snake 同埋 Lil Jon。Lil Jon 都系其实 Crunk 嘅嗰啲元祖级嘅 嗰啲流派 嚟嘅。咁啊做咗一首歌，亦都大家会听过，叫 Turn Down 火，我听少少嘅又系。好似嗰啲咁，好似 build up 咁樣嘅狀況。依家呢个你听呢个就好，而家 一啲 trap 嘅味道， 系即系电子音乐嗰边多啲，你就见到嗰个底系受咩影响咁样咯。 同埋亦都可以话咧，呢一只绝对系爆红全球嘅一首作品，亦都令更多人去认识呢一种 EDM trap 啦。 系啦，有 DJ Section Lil Jon 嘅作品叫 Turn Down For What 啦，咁啊， 转头翻嚟《奔神 Monday Blues》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0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3807宗系本地感染。医管局话，确诊人士包括明爱医院行政总监屈明新，佢上星期四最后一日翻工，冇接触病人。医管局情报多7宗新冠患者死亡个案，年龄由66至到88岁。402间学校呈报692宗阳性个案，另外有255间学校过去7日有超过2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其中11间学校个别班别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政府宣布今个星期五起，海外同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7日酒店检疫期缩短为3日，随后4日进行医学监察。入境人士抵港当日是第零日，完成3晚酒店检疫之后的朝早，如果已经取得核酸和快测阴性结果，可以陆续获安排离开酒店，之后可以回家或者在一般酒店医学监察4日，直至第7日的朝早9点。受检人士之后需要继续自行监察到第10日的朝早9点，等待核酸和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结果。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外出，但不可以进入食肆等有疫苗通行证主动审查的处所，亦都不可以进入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和指定的医务处所，而且不可以参与除口罩的活动。有关人士在每日快速检测阴性之后，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进入商场、百货公司和街市等。水警在后海湾检获一艘怀疑用作走私用途的舢板，和126只怀疑走私猫狗，暂时未有人被捕，一名男子在警方追截期间逃去。水警话，昨晚在后海湾进行反偷渡和反走私行动，期间发现一艘可疑舢板由内地水域驶入香港水域。当水警展开追截，舢板加速驶向岸边，到下柏泥近岸的位置，船上一名男子跳上岸并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埋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一年幾個星期呢，我哋逢星期一呢喺呢個奔神 Monday Blues 都係帶嚟一啲嘅 hip hop 作品俾大家啦。咁啊，今日呢本身諗住帶一啲 trap 音樂俾大家，咁但係由於呢啲 trap music 都唔係好 radio friendly 嘅關係呢，但係我就揀咗其中一啲唔同啲嘅題材。因為話說呢，即係喺香港近日呢有一個在音樂圈非常之大的事情發生，就是有首過一個 Hip Hop 的頒獎禮，所以也都揀來在這個頒獎禮當中一些得獎的本地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港的 Hip Hop 或者 R&B 界別的音樂發展是怎樣呢。 Magic in the summer Seems like it's been forever Feels like I really know youAnd you know me, yes you do. You wanna be together. You told me not to hurt you. Girl, it's complicated. I got a reputation, don't have to say it, I know. All night with me, all night we'll be. Stop playing, cause I know you want it.You're not sure about me, cause you won't trust me. So let me show you, girl, this is really love. This ain't a fantasy, baby, it's true. Tell me you do, tell me you do. Cause we got that chemistry. Open up the door for you、How you made me feel、Like a shooting star in the sky I'm God, ain't gonna lie And all night with me And all night will be Stop playing Cause I know you want itNot sure about me, cause you won't trust me. So let me show you, girl, this is really love. Cause this ain't a fantasy, baby, it's true. Tell me you do, tell me you do. Cause we got that chemistry. Really you and me No fantasy Just you and me know, baby, you and me. Baby, this isn't no fantasy, just you and me. But I know, no, no, no, no, no. 首先呢，听到一个非常之惊喜的声音，有来自 Wesley Jameson 同埋 Derek Chan 嘅 Fantasy， 亦都系攞咗呢个最佳歌曲外语演绎嘅作品。 这个冬天放下什么？要庆祝终于争出痛苦漩涡，我独自可实在着过，当然都会牵挂的，然而没法预测。Can nobody go home？ 坐于客厅之中，我的难过怎细数？不要紧，求 Netflix 为我开导，惶然从剧集里再爱到。A lonely winter， 道别你之后。A lonely winter。想说今后 ，A lonely winter， 寂寞也一样能享受。看到冷枕暖炉与餐台，又再记起今年冬至谁不在。喝杯酒，独自试菜，想哭一晚都也好，为求自在。Instagramming 去念记，不想刻意遗忘你，也总得适应孤单空气。Saturday nights got nobody at home， 望向远方街中，太多情侣不要数，可以的从 Netflix 自我检讨，又然从寂寞里探出路。A lonely winter， 道别你之后。A lonely winter， 我不想说今后。A lonely winter， 寂寞也依旧。A lonely winter。 在这个 R&B 的节奏蓝调的界别，冯允谦的冬日寂寞考也是拿了这个最佳歌曲当中的金奖的，而银奖也有他，他是 Gareth T。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 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Lacking on fashion，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 facing the pressures of dying alone。 I hate being single for this long。 I'm not the type， I'm not the type to steal your girl。 I'm not the one， I'm not the one to speak up first。 I find it hard to put someone before my workAnd I'm too shy, so I'm struggling to fly. Gues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ree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Gues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being myself, I know, yeah. It's color Kleenex for the moments that I don't, yeah. I keep on running out of swipes, so turn on gold, yeah. Cause sticking to a life is too slow. I've been looking inside out, but still no love, love, yeah. No love. These small talk conversations got me giving. Sorry, I don't really give a single. Just need a girl that sees a world different. And that's enough. Yes, I'm just a perfect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with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Yes, I'm just my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 what the girls want. Yes, I'm just my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ree syllables. Cause I wanna mean it when I say it. Yeah, yeah, yeah. Gareth T, Boyfriend Material. 而近呢幾年咧，亦都可以話係本地好多 R&B 或者 hip hop 歌手抬頭嘅一啲年份啦。其中一個有佢，佢係 Tyson Yoshi。當年咧，亦都係憑住呢一首 Christy 喺網絡上得到好厲害的一啲聲量。 I still remember how our story begins.亲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没有浪漫肉麻的勇气只有写作该去告诉你我爱你不用担心我会跟粉丝们保持距离、 能够忍受我的麻烦有自嗨甚至自由你有的 plot twist in my story 没变形容词 I'm no longer alone and when you're beside me在我世界里我的出现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幸福一辈子没谁可抢走你的位置如今如记得你的名字 Oh Christy 每日每夜的想你我相信幸福永留在童话故事里 Baby Christy Christy Christy 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有 Tyson Yoshi 的 Christy 非常之浪漫的一首作品也是送给他的女朋友的当中呢除了一些 sweet 的作品以外啦其实还有在本地一些 hip hop 的类型也有很丰富的一些例如好像很 emo 的一些作品的接下来这两兄弟都是 emo 界的代表 Good. 伤痛，我无力去回应，你只会点头。我后悔喝潮水 ，But girl you don't know， 答应忘记所有，在黎明之后。I wanna be 可永远的。写抱歉，迫自己忘记你每个嗜好，你的一切现在已经不重要，全都不重要，再也不重要。我听着你最爱的歌，幻想你手中传来温热，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场梦，那就不会痛，还在身旁看着天空。Okay, I'm so sorry， 发了疯子去想你，想跟你自由一下，却想停空在雨下。Oh baby， I'm so sorry。发了疯的巨响，你想跟你自由的擦肩，你想天空在不下雨。感觉身体快被随时抽空，双人床已变成你不在，只剩我自己离不开。从没想过会沦落到如此的结果，是天蝎座的错还是星座一直骗我？说了错就让我拼命的背，当初也是说的对。再别想的美，如今也忘了你是谁。安静是为什么？什么是说真的？早已忘记深刻，全部都是真的。线的情节，支离破碎的拼接，凌晨看着窗边，承诺变成谎言，甚至根本看不到的光线。这不是爱，赶紧醒来，再下去只会造成了伤害，让它长在遥远上海，也不想要你的脸蛮慷慨，但就是没人能去懂，也不知道伤口的痛，早已预料的情节，独自的世界怎么撑过每一天。 出自佢哋嘅专辑《Num》，有呢首作品《Sorry 对不起》，佢哋系 Tip 同埋 News。嘉宾陈文地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带俾大家，之前亦都有同佢见过面噶啦，喺访问当中，佢系 Noful Friday。 Oh, oh, just let it be. Just let it be. Oh, no. Maybe I'm the lucky one. 路过雨伞前，所有奇迹要你与我身边 ，baby。还有身边 ，hey。时候不早睡，要熄灯 ，we can keep it softly till the morning。放得更彻底，继续默哀，谂紧啲乜，心有不甘，难免缺失啲节奏，咪活落到一。 着关于在跳舞，大肚里放好感，把车都扣着，能改变我没落下跑。人都得都献给你，时间过得慢，更好向一起的风气，同你分得眼，食个餐 with Netflix and chill， 直到 say goodbye， 直到 say。 结束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咧，带嚟有系 Novel Friday 嘅《On My Bed》啦。咁啊，喺 Hip Hop 呢个界别咧，我哋介绍咁上下，下星期会系介绍啲咩咧？下星期开股。